近可见都是光，好马啤酒照金星，苦闻十口红红刀枪。

头，身有病，不应昏厥在路。一下卡地好清切，以为此番要在此逢生得康，抱病奔走有数日，为利不平路头上，露宿家的一宿呀就病不发，我乃自惭，要想国女月不圆，今难解，我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菲菲演唱的沪剧《妓女泪》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